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由葛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冬奥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My name is 葛天宇. I'm from Beijing Wenhui Middle School. What's for supper? Fish and chips has always been a favorite dish in Britain. But as the oceans have been overfished, fish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So it comes as a surprise to learn that giant fish are terrifying the divers on North Sea oil rigs. Oil rigs have to be repaired.Frequently, and divers who often have to work in darkness 100 feet underwater have been frightened out of their wits by giant fish bumping into them as they work. Now, they have had special cages made to protect them from these monsters. The fish are not shark or killing whales, but our favorite eating variety, like cod.And skate, which grow to a natural size, sometimes as long as 12 feet in length. Three factors have caused these fishes to grow so large. The warm water round the hot oil pipes under the seas. The plentiful supply of food thrown overboard by the crews on the rigs. The total absence of fishingboats around oil rigs. As a result, the fish just eat and eat and grow in the lovely warm water. At last, who eat who? Thank you.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Yes 未来星或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昨天我们讲到李云生在马头山上荒山植树的故事，那他在整个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李云生荒山植树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李云生说呀，他没有想到植树会那么的难，因为干旱和沙尘暴，山上没有树，甚至没有草，山上连一条路也没有。种树哈，植树呢叫 plant tree， 但是呢，今天它做一个名词来使用，我们需要呢把这个 plant tree 呢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哈，把这个 plant 放到后面，加上 ing tree planting。Tree planting 变成了一个名词的词组啊。好，那么看看，我没有想到 ，I didn't expect， 哎，没有期望到，没有想到 tree planting to be so difficult because of the drought and sandstorm 两个因素哈，一个是干旱 drought， D R O U G H T drought， 然后呢 是这个 sandstorm 沙尘暴。 The mountain was bare of any trees， 这个山上没有任何的树哈，它是一个光秃秃的一个山，用的这个词叫 bare。 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一个地方特别的贫瘠的话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形容词哈，来表示这个地区非常的贫瘠，叫 barren。Barren, B-A-R-R-E-N。 那么今天呢，它表示一个物体上面哈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用这个词 bare, B-A-R-E, of any trees or even weeds, 连草都没有。 There was not even a single path on the mountains, 山上一条路也没有哈，所以呢非常的艰难。另外啊，由于这些树苗成活率特别的低，它必须啊重新种植至少5次啊，树啊才能够最终呢生根并能够健康的成长起来。He says, due to the low survival rate, 这个 low survival, 我们讲过这个词 survival, 表示生存，动词呢是 survive, S-U-R-V-E。 我们看看这个今天用的是这个 survival, 啊等于说把后面这个 E 呢去掉变成 AL, S-U-R-V-I-V-A-L, survival, survival rate of the tree, he had to replant trees, 重新种这些树呢 at least 5 times, 5次 before they would finally take root, 生根 and grow healthily。看一下这个生根哈，英文如何来表示哈，我们学过这个根 root, root,R-O-O-T, root, 那么生根叫做 take root, take root, 啊，生根。另外啊，由于风和沙子啊，侵蚀了啊，李云生的皮肤，他的手和脚的皮肤上仍然有这个裂痕。The wind and the sand eroded Lee's skin, 啊，今天用一个词 erode, 那么这个词啊，可以用来表示说由于外界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干旱呢，像一些沙子啊，一些比如说污染可能会侵袭啊，或侵蚀我们的肌肤。那么这个侵袭啊，侵蚀的话呢，我们用这个动词 erode, E-R-O-D-E。 那么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呢，是指呢比如说像水啊，还有一些比较潮的东西呢会侵蚀金属的表面啊，上面会生锈，用这个词 erode。 His hands and feet still suffer from skin fissure, 皮肤出现了我们裂痕 fissure, F-I-S-S-U-R-E, fissure。 另外哈，他在这个经济方面也遭受了一定的困难，他把所有的钱哈都花在了松树和灌木上，帮助呢修复土壤。同时哈，因为自己的钱不够，他不得呢不从银行、朋友那儿以及同事那儿要借钱。 Having spent all his money on larches, 这个 larch 是指呢我们叫落叶松啊 L-A-R-C-H pine 我们学过哈，松树，以及呢这个 shrub以及呢灌木哈，灌木丛。刚才我们讲到了落叶松，松树和灌木呢，它们的目的呢能够帮助呢这个土壤能够修复，所以后面跟的是 help to fix the soil, 把这个土壤能够固定住哈。所以呢想种树的话呢，首先要有一个厚厚的一层土壤才可以，因此我们叫 fix the soil。 He had to apply for loans from banks,需要从银行那儿借钱 and borrow money from friends and former colleagues。 尽管啊他的经济比较困难，但是呢让他难以理解的呢是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反对，以及呢对他的这种做法的一个完全的不理解。很多人认为呢他放弃了正常的生活一定是疯了。 Despite the financial hardshipfinancial, 我们讲过的是金融上的，金钱上的 financial, 哈，它的名词呢是 finance, finance, F-I-A-N-C-E, finance, 实用词哈，今天我们讲的是实用词是 financial, F-I-N-A-N-C-I-A-L, financial hardship, 金融方面的困难。 What was even more intolerable for Lee was the incomprehension and objection.我们看一下两个词哈，特别是后面这个 objection, O-B-J-E-C-T-I-O-N, 表示说一个反对哈，不支持的那么一个态度 objection。 前面呢用的是 incomprehension， 我们知道 comprehension 表示理解， comprehension， comprehension 前面再加个 in 表示说不理解哈，表示说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he's doing， he flees from his family and friends， many of whom deem him mad for giving up his normal life， 很多人认为他疯了，因为 giving up 放弃了他的 normal life， 正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同时啊，他的妻子哈、啊、也不理解他，拒绝呢和他一起上山。三年后，当他踏上马头山的时候呢，他立刻被这景色感动得落泪了。Lee's wife refused to go onto the mountain with him， 拒绝 refuse。 When after 3 years， 三年之后 ，she finally did step on the soil of Mato Mountains。用这个词 step on 表示踏上这个土壤的 soil 哈，那么这个 soil 呢，既可以指呢我们手上可以捧上来这个土壤，同时啊也泛指了这个土地哈，这个词它可指大也可指小。 She was moved to tears， 感动的哭了起来。 move 这个词 be moved to tears， 感动的哭了起来。 By the verdant landscape， 今天我们学一个跟绿色相关的一个词哈，想到绿色，同学们肯定会想到这个词 green， 绿色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学的这个绿色啊，它更充满了生机，充满了一个自然界的那个非常翠绿翠绿的那种景色哈。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原始的森林，那么我们最好用这个 verdant 哈，表示那种醉人的哈那个绿色哈，用这个词 verdant。V-E-R-D-A-N-T Verdant Landscape Verdant Landscape。 从那以后，无论我们花了多少钱，付出了多少努力，遭受了多少的困难，我都觉得值得了。 Since then, no matter how much money we spend， 无论我们花了多少的钱， How much effort we devoted， 用一个词 devote， D-E-V-O-T-E、啊、我们学过这个词，表示奉献投入的意思。那么投入的是什么呢？ effort， E-F-F-O-R-T， devote effort。 后面如果说表示某一个方面的投入的话呢，同学们想一想应该用哪个介词呢？用这个介词 to， devote effort to。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用呢 devote effort to 马头 mountains， 对马头山进行了投入哈，进行奉献。How much difficulties we suffer? I feel it is all worthwhile 哈，表示一件事情值得去做哈，非常值得的，有回报的，用这个词组呢 worthwhile。Worth 我们学过，值得的后面再加一个 while， W-H-I-L-E 表示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worthwhile。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哈，李云山已经在植树方面呢花费了差不多500万元哈，那么是一个很大的一笔投入了。那么种植了呢大约300万棵树。So far, Lee has spent over 5 million yuan on his tree planting project and had planted 3 million trees, 300万棵树。最开始啊，他会每年啊投入的钱的数量、啊、大约在10万到20万元左右，但现在每年只需要投入大约2万元就可以了，用这些钱简单的用一些新树来替换一些枯树啊就可以了，所以呢后来的投入呢渐渐的会少很多。At first, I would put in 100,000 or 200,000 yuan each year. Now, I only need to spend about 20,000 yearly. 啊，每年只有20,000元就可以了。To replace the dead trees with new one. 死掉的哈，枯掉的树呢，换掉哈，换成了这个新的树哈 ，new one。所以呢，后面的过程是相对比较简单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呢，李云生现在已经用养牛的收入呢偿还了大部分的债务，现在的环境也很好，同时啊，这座山的附近还有一个历史的遗迹，他甚至呢想在这里呢发展农业旅游啊，所以呢他的点子还是很多的。 Lee now has paid back most of his debt， 债务这个词它的拼写呢是 D-E-B-T，但是哈、啊，有一点哈、啊，在考试的时候，特别在变音的时候，经常会考大家这个 b 啊，这个 b 呢是不发音的，它的发音呢是 debt， 但是呢拼写里面会有这个字母 B，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 Waste is earning from raising cattle. Now the environment is quite nice. 环境非常的好。 And the mountain is very close to historical site. 我们讲过这个词组哈，历史的遗迹 historical site. I am even thinking of developing agritourism here. 哎，看一下农业旅游哈，现在非常时尚的一个旅游的方式叫农业旅游。农业我们用这个 agriculture 这个词的前几个字母 agri A-G-R-I， 然后呢加上旅游这个词 tourism agritourism。 哎，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合成的词叫农业旅游哈 agritourismTourism here. 那么有些人会问我，我的目标是什么哈？但目前啊，他说真的哈，不能一下子给出答案出来。但是呢，他说他就是喜欢树，至少呢，他认为他这一辈子呢，做过了一件事情，他经历过逆境，但现在呢，他感觉到骄傲和强烈的一个成就感。Some people have asked me what I'm aiming for, aim for, 目标, but I really don't know the answer. I just simply love trees, he says. At least, I've done one thing in my life, 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就足以了。 I've gone through difficulties, 经过了很多的艰难, but now I feel proud and a strong sense accomplishment. 哎，后面有一个强烈的成就感，感觉叫 sense,S-E-N-S-E 后面加上 accomplishment 成就 A-C-C-O-M-P-L-I-S-H-M-E-N-T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所以呢我们想想李云生，看似呢种树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哈一件事情哈，把一个小事情做得非常的伟大，让我们觉得呢非常的为他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 didn't expect tree planting to be so difficult, Lee says, because of the drought and sandstorm. The mountain was bare of any trees or even weeds. There was not even a single path on the mountains. Lee says due to the low survival rate of the trees, he had to replant trees at least 5 times before they would finally take root and grow healthily.The wind and the sand eroded Lee's skin. His hands and feet still suffer from skin fissure. Having spent all his money on larches, pines, and shrubs that helped to fix the soil, he had to apply for loans from banks and borrow from friends and former colleagues. Despite the financial hardship, what was even more intolerable for Lee was the incomprehension and objections he faced from his family and friends, many of whom deemed him mad for giving up his perfectly normal life. Lee's wife refused to go onto the mountain with him. When, after 3 years, he finally did step on the soil of Mato Mountains, she was moved to tears by the verdant landscape. Since then, no matter how much money we spent, how much effort we devoted, how much hardship we suffered, I feel it is all worthwhile, she says.So far, Lee has spent over 5 million yuan on his tree planting project and has planted nearly 3 million trees. At first, I would put in 100,000 yuan or 200,000 yuan each year. Now, I only need to spend about 20,000 yearly to replace the dead trees with new ones. Lee now has paid back most of his debt with his earning from raising cattle.Now the environment is quite nice and the mountain is close to one historical site. I'm even thinking of developing agritourism here. Some people have asked me what I'm aiming for, but I really don't know the answer. I just simply love trees, he says. At least I have done one thing in my life. I've gone through difficulties, but now I feel proud and a strong sense of accomplishment.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长颈鹿不会跳舞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giraff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关于一只长颈鹿的故事。Before that,